竟也是漫步地等，纵然到山穷水尽那一天，闭上眼不会有一点埋怨。甜蜜的誓言若能几句实现，固执的豪情也是顽固地等，于是那亲切难舍的思念，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，等待凋谢。让我耗尽一生顽固地等，纵然到山穷水尽那一天，闭上眼不会有一点埋怨。甜美的誓言若能几句实现，固执的耗尽一生顽固地等，于是那亲切难舍的思念，盛开在春天的每一个夜，等待凋谢。

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，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痛痛的想你。